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好，了解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是周三啊，还是我们装修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装修当中的一些陷阱的事儿啊。那为此呢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原来北京电视台居家卫视的特约专家啊，另外也是我们节目的专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即将开展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也算是我们的陪同专家，宋金老师，您好。 你好，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装修的问题啊，尤其今天我们要聊这个陷阱这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微信还有公众号呢和我们来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说到这个装修当中的一些陷阱哈，这个您可能碰到的会比较的多一点哈，而且也经常比如去一些业主家来去看一看之前的装修的一些情况。可能有朋友也会说了，哎呀，我家出了这种毛病，这是怎么造成的啊？您先给我们讲讲吧，就是最近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例子，先给我们举举啊。 其实啊，说实话，高燕，因为这个我们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因为有装修的那一天，我们就有陷阱这个词，大家都认为在装修当中有很多的陷阱出现，但是随着现在目前发展，其实陷阱严格的讲是它真的是在慢慢的缩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老百姓也是理性消费了， 是 不像刚开始那个时候，刚开始装修的时候根本不懂这里边的事情，像包括我们拿10000块钱呀、引你入门呐、最后4-5万块钱就让你花的晕头转向的。但是现在目前来讲呢，可能慢慢的咱们的业主呢也在趋于一种理性消费的状态，所以可能更多的是能够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了。慢慢的现在我们真正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包括一个装修队进入家庭以后，来还是来布局这个陷阱的这种状态，我个人觉得在慢慢的减少，但是新的问题也出现了。就是我们有些的，无论是我们的装饰公司还有我们的主材商，他们的这种偷工减料，他们这种拿次充好，这个倒是一个抬头的趋势了。虽然我们陷阱的话题不谈了，但是这些问题在慢慢的出现了。 没错啊，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把细节看好哈， 对对对， 合同签好， 对，其实 来去避免问题。 对，其实现在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可能更注重的是什么？大家可能现在有一些，甚至包括有一些企业，他们拿出特别花的一些词汇来给你，你都晕头转向的。告诉你，原本就是个木之类的东西，他不说是木质了，什么什么我们氧化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怎么样了的一些的词，让老百姓瞬间感觉到懵，这种事儿现在真的很多的。其实我个人倒觉得，我们的业主只要记住一个原则就行了， 瓷砖它就是瓷砖，木质类的东西它就是木质类的东西，它没有什么变革，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可能我们更多的要注重细节的东西了。为什么有时候我那时候我老说，就是我们能门用了三年以后能爬虫子呀？ 嗯， 就因为我们当初选择的时候，你没有选择，我们只看了外这个门的表面，但是我没有认真的来看门里边是什么呀？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关注。瓷砖也一样，我们只看到它是一个漂亮的瓷砖，那它的渗透率有没有啊，它平整不平整啊，这些我们都没检查。 嗯， 这些都是问题。 没错。哎，我们这老听众动感北京说了、 嗯、 宋老师装修专家，请问您得自己装了多少套房子才能成为专家呢？ 真的不是，因为可能看得太多了，就是看得太多了。 对，其实、嗯、宋老师呢也在这个行业多少年了啊、 嗯、 这个并不是说你自己装了多少套房子， 是是是， 而且说是看了有不下多少多少几千套， 记不清了， 记不 清 了，真的没有数了啊！ 记不清了， 这种房子啊，所以呢，就是也确实有很多方面的一些经验啊。 实际上，我倒觉得现在我们的业主来选择一个房子，包括我们从装修到主材，更应该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已经很冷静的能对待装修了，那么在选择东西的时候仍然是冷静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任何一个产品它都是有一个底线的。 嗯， 你不能破它的底线。明明一个门的成本，比如说我们就是有900块钱或者1000块钱，你非要700块钱买一趟门，所以说一定要懂这些东西，就是要你有你的底线，无论你的流水、你的加工、你的制作，我们要一定要控制在它的底线范围之内。 嗯， 我还是那句话，该不让他挣的钱我们不让挣，但是该他正常的利润一定要让他得到，这样的话我们相互之间就有一个很好的合作的一个契机了。 对， 否则的话如果一味的就是我们认为价格高，就永远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可能适得其反。 嗯， 最后我们业主也是苦不堪言。 对，在 这种事情很多， 在适当的这个程度里面去找这个合适的这种性价比。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嗯、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具体的啊。 好， 来说说具体的、嗯、就是能跟我们按照品类不同的来说一下啊、 嗯嗯、 比如说咱们就按这个空间来说吧、 嗯、 啊，比如厨房啊、 嗯、 厕所呀、啊、或者是卧室里面可能经常会出现的一些东西、嗯、那这些东西比如说啊，这个经常会在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让大家比较的迷茫啊、 嗯、 经常容易、 嗯、 有时候容易上当啊、 嗯、 或者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们怎么去给它避免啊，或者说哪些地儿我们应该注意、啊、 嗯嗯嗯，我们先来谈就几样大类的东西我们该如何选择吧、 嗯、 这样的话可能老百姓就更清楚一点了。装饰公司不用说了，首先一个我个人觉得可能要更注重的是这份协议，这份合同一定不要忽略了。这份合同我们买任何的产品都要有一个售后服务，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装饰类的所有的东西它都是现产品，它不是点产品，现产品就是标志的一定要有一个3年2年甚至1年的一个保修期。 嗯， 那么首先这个要严格的要看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签订这份合同的时候，买任何的东西既然有这个东西，那我们就严格的按这个做。有的现在很多装饰公司都不是这么做的，比如说我们先付一个 55%， 最后付一个 45%， 那留下一个 5%， 那算了就给你了，属于你的维修的费用了。不行，这样是不行的，就是严格的要按照我们合同中的所有的协议中的去做，所以不要小看这份协议。 嗯， 也但是我们有的业主有很多人跟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宋老师我们看协议发懵，哎呦看那个价格呀、啊、看这些东西啊，说这个多少钱一米，那个多少钱一个一平米，说我们看这个价格发懵。其实你这些东西都是搁在那搁着的，我们都是能算得出来的。我倒觉得更重要的看什么呢，就看一个是它的售后的服务的标准，还有一个它的流程，一定要看它的流程，就是我们的工人进厂以后做什么， 嗯， 第一步第二步他们在干什么，这个流程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主材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分了几大块嘛。木质类首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无论你的地板呢、啊、你的橱柜啊、你的家具啊、你的门呢、啊、你的甚至这像你像包括你的牙口啊等等，它都是木质类的，只要我们认真的会选择一个好的木质类的东西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就是瓷砖类啊，就包括我们的厨房、卫生间，就是墙面、地面的瓷砖的铺贴，啊，我们选择木质类的东西呢，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就是木质类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它一定和一个词有关系的，那就是环保。所以我们选择木质类的东西，一定要和环保挂钩。 嗯， 有很多的业主呢，就忽略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木质类的东西，它都是那种木纤维颗粒压木而成的一种板材，那这种板材一定是和环保有关的，那可能我们更应该在这个方面多注重一些，包括我们的橱柜啊、我们的衣柜啊，现在比较盛行的那种定制衣柜，可能我们更多的要查一查它的封边啊， 嗯， 看看它的封边技术是否达到一个标准，而且我们闻着有没有味道， 啊，我们可能从进来以后，这个柜子摆在屋子里头，我们先下一趟楼，你不要说老在那盯着，柜子摆屋了，就摆在这儿，我下一趟楼吸一吸，新鲜空气，然后我上楼来推门进来，我再直奔我的柜子，我问一下我的柜子有没有味道。 嗯， 像这些都是可以来做到的啊，顺便要看一看它的封边标准，我们任何一个板材都是要讲究是四面封边。有很多的商家呢，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这种偷工减料就在这儿了。封边他不给你封，他只给你封表面的这个边，左面不封，右面不封，后面也不封，那就标志着我们的甲醛的释放。 嗯， 所以很多东西要注重于就是细节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封边的技术我们看好了它，这是可以的。另外一个，目前出厂的所有的木质类的东西，无外乎就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在厂内已经进行了甲醛处理了。就到你家里，有的现在有很多企业是这样的，就告诉你我是零甲醛的， 嗯， 你要真的能检测出来甲醛，我是全额赔付你的。可能老百姓心里又懵了，那他怎么能达到这个标准？其实很简单，这就是这个品类从出厂的时候人家已经进行了甲醛处理，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甲醛的释放了。还有一种就是它的封边技术要达到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的那个封边技术是很关键的啊，就是木质类的挑选。另外一个我刚才说了，门不要看它的表面，可能我们更多的中间是什么呀，对不对？一般的卖门的都有那横切面嘛，我们打开一个横切面看看，中间你是龙骨型的呀，你还是蜂窝型的呀，你什么型的一个结构，我要看得到。 嗯， 像这些其实都能避免我们老百姓走弯路。 还有像那个五金件用的是什么？ 对啊，五金件我们拿手里掂一掂，其实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把那五金件搁在手里面，我们掂一掂，我们试一试看它是不是好用啊，就像这些都是可以来，包括我们的龙头，龙头里面有阀芯啊，我们其实特别简单，我们稍微的用一下，用拿个螺丝刀把后面的螺丝拧下来，我们就能看到阀芯了。其实很简单一个动作，但老百姓不懂，就不敢拆。你打开的你就能看见了，你是塑料阀芯呢，瓷阀芯呢，你还是铜阀芯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嗯 啊，像包括开关，我们螺丝拧下来，铜面有多厚啊？啊，像我们的瓷砖，你的这个透视率有没有啊？你的平整度有没有啊？我能告诉给大家的都是细节，你看了这个细节，可能你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嗯，没错。所以啊，今天我们也是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装修当中的一些陷阱。当然我们也会教大家怎么去挑选一些东西啊。如果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个现在正好要装修哈， 对， 有些什么不知道的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都可以来问一下，然后宋老师给大家一起来解答一下啊。比如说最近有位朋友就想问一下哈，说这个卫生间的这个瓷砖啊，怎么才能做到防水和防潮呢？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厕所啊厨房啊可能都会有一些水啊什么的哈，但是有的会在那个瓷砖中间啊就会出现这种霉点儿。那这个是不是就里面的这个防水没做好，还是说这个瓷砖本身的一些问题？ 两方面都有。一方面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有这些偷工减料装饰公司现在目前也按规定来讲，我们做防水一定要三遍，要一遍干了我们才能做第二遍，第二遍干了我们才能做第三遍，严格来讲是一天做一遍。那么可能有的就是为了快，今天上午刷上去了，到晚上了夸叽第二遍我就给你刷了三遍，它会对于防水来讲就会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选砖，就是你想想，我们洗一个澡也好，我们洗一个脸也好，你的砖上这个溅的都是水，这个水没有往下走，它被砖都吸进去了，这是一块湿砖了。 嗯， 等于在这墙面上就是一块湿砖的。你说它等到有一天它要你湿满了以后，或者屋内再热再发霉，它不出那霉点出什么呀？ 对， 它一定是出霉点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其实说白了还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能够决定这个家庭的一个好的状态，好坏的状态。 嗯，没错啊。 嗯， 来我们看看东莞北京的问题，说不同季节装修房子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注意事项？比如说现在马上到夏天了，之前也有听众朋友问我啊，说夏天装修好不好？有什么注意的一些地方没有？ 其实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夏天包括春天、秋天装修，对于北京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季节，因为北京不是一个潮湿雨季的季节，即使我们下雨，你看多长时间没下雨了，下了雨的两三天以后就干了，它不像南方不行，南方是一个阴雨连绵，它是一个梅季节，那种季节是不能装修的，北京应该没问题，只要我们开窗通风就可以了。 对，另外还有一些注意一些细节上，比如说有些那个墙面可能作业的时候可能时间晾的稍微长一点，是吧？ 是 对，可能和冬天还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对，当然有一些这种注意的呢，只要您听了我们的比如专家也好，或者有些这个工长他也会给你建议啊， 是 只要你别催他。 别催。 现在真的，我觉得装修就怕催，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你赶紧给我快点或者怎、但是有的事儿还真不是人家说了算的。 没错，而且还一个，你知道没？我现在特别明显感觉，有很多的业主，我找我的，我都跟他们谈，大家一定要学会看。 嗯， 我们有很多业主，你知道，看着工人在那干活啊，老百姓心眼好啊，到楼下冰棍、西瓜，要不中午饭端上来了，哎呀，赶紧你们先吃，先歇会儿，你们先干。其实这些对不对？对的，因为拉近和他之间的这种感情是对的。但是当这些东西做完了，干嘛呀？给你们给真的给大家一个建议，拿一个小马扎或者拿一个小箱子，能坐的地方静静的坐在那儿来看，来看它运作的一个过程。无论是我们贴瓷砖，无论是我们做水电的改造，无论是干嘛，我们坐那要看。其实说实话，你慢慢的，你只要你坐在那看，你自己都能看出一些门道来。 嗯， 就不用去看，你就自己都能看得出来。有的人就不看，就觉得好不好，这因为工人干活就是这样嘛。你看怎么样，这给弄完了，好好好，就光是一个劲儿好，又贴了真漂亮。你看的就是表面的东西。其实我倒觉得在他施工的过程当中，学会看很重要。 多去看一看。 多去看。 毕竟是您自己的家，是吧？ 对对对。 不要交给别人啊。 是。 最近呢，这个有很多都是老房改造啊。然后呢，就很多朋友也是说，这个最近这老房改造也要注意点什么问题。这个宋哥跟我们说说。 老房改造呢，可能更多的是，我个人觉得是水电改造。水电改造，因为墙面这些都我们都是看得到的。就是老房改造最直观的一些东西，就是隐藏的工程，曾经的隐藏工程，我们表面的东西都看得到了，黑了就是黑了，坏了就是坏了，只要把它打下来，我们换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隐藏工程，包括水电改造这块至关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一再我现在告诉大家，所有的装饰公司，我都要跟他们讲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真正的好的装饰公司，当你把一家活干完以后，一定要给人家一张你盖了章的水电图，水电改造图，你必须要给人家。这样的话，人家知道这个房间内我这个图是怎么走的，这个线是怎么走的。即使有一天我再装修的时候，我最起码我知道这个线路是如何的，几年了。比如说你超过一定年限了，我们就要改变。所以说老房可能更多的要注意这个。有的有很多人就不舍得花这钱，我四年前五年前才装的修，那个水电就不用给我动，你动其他的。其实我真给你个建议，如果你有这张图，你施工的来你给他看一下，没有特别大的妨碍性的东西没问题，但是要有的话你还是要动。所以老房可能更，我个人觉得更注重的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毕竟用了四五年的房了，甚至更长时间的房，我们需要一个装修。那么设计，我们以前啊，其实各位，我们以前有很多老百姓很忽略设计的，就是因为我们老觉得房子按照我们一个格局去做就行了。其实你没感觉到吗？这一两年设计真的是很厉害， 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房是你住。设计一定要有你的想法和你的理念在里面，而不是一味的你给我设计吧，什么都不管了，让人家来做，人家做不是你的理念，这房子不是人家住，所以说相互之间一定要磨合，磨合好一个好的方案。来做设计， 没错啊。这个设计呢，我觉得还要给一定的时间。 对，对， 不要就说可能两三天啊，比如说就仓促的决定。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好设计，或者说您也比较上心的话，我觉得前前后后可能需要有一个月的时间， 是 都要去聊啊。因为毕竟这个业主，你要需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你自己的一些习惯，尽量多的去告诉这个设计师。之前还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哎，你看。这个设计怎么都是我的想法呢？那设计要他管什么用啊？其实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就跟他说，我说您的想法越多， 这是对的呀，这是对的。 对，不要觉得说，哎，你这不是我的设计，我自己的想法吗？那他就帮我给画个图，真不是这样的。只要是虽然说你的想法很多了，但是毕竟这是以后您住啊。 对， 这样的话更能体现您的生活习惯，您住起来更舒服。 对，设计啊，实际上他，刚刚你知道设计，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会就是他常年做设计。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甚至别墅，它全在他脑子里面。 对， 他每一天都是设计。往往有的时候设计根据你们家的这个户型，他瞬间他脑子里想起来的不是该给你怎么设计， 一个套路， 他会想到的就是，哎，我去年做的那间房和他们家一模一样，我按了那个做的，然后他就把这个理念就模板就给你了。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你没自己的东西，实际上人家就给你套一个模板就给你了。自己的东西呢？要设计干嘛？刚才那位听众可能也说的也有点道理，什么？那你说我要是都是我的东西，我只得给我画张图就完了。实际上这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说出来你的方案以后，好的设计会告诉你合适不合适。 嗯嗯， 就是 这个对不对， 合理不合理， 合理不合理，如果说你觉得你说的东西他都觉得哎都挺合理的呀， 嗯， 都是很不错的呀，那是正好是不谋而合嘛，是件好事。 对， 如果有好的设计，假如说你提出来的东西不合理，他就会告诉你大姐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们改一个思路，那么一个做。 嗯， 所以好的一个房子里面有几个点是你自己创造的，已经就很牛了。 没错， 很牛了。 当然这个其实设计之前有朋友说，那一个小房子我也不需要太多，要不要找？我觉得还是要找啊。为什么？就是刚才说，除了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我能设计，但是呢，有一点啊，毕竟咱们不是专业的人，真正好的设计，它其实是除了给你设计格局之外，比如包括灯光啊，包括这个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种类的一些配合呀，这一点是作为咱老百姓真的是掌握不了的。比如像之前我自己也特别爱捣鼓啊，就比如说家里什么都是我自己来设计出来的，然后包括很多点都是我的想法，但是有一点就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些刚才我说比较像灯光效果这类东西我就没办法了，包括他们可能有一些什么动线啊什么的哈，比如说在这个区域怎么着，那个区域怎么才能更好的去展现，这个作为咱们外行人就不行了。 没错， 所以他们会根据您的想法，然后把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加进去，然后让它更能体现出您的这个设计的想法。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没错，你记得哥儿，就前一段时间我们说那个装修陪同计划之前，我们不是尝试了两期吗？ 嗯， 尝试了两期，说大家有没有要装修的，我们想让我们装修陪同师陪你去。我特别有幸，就是前几个的装修那个陪同师都是我去的。 嗯， 我们第一家去的时候，你就刚才我说到这个设计的问题，他们家是个一居室的房子，非常老了，是应该是80年代的房子，特别老。那个房子，我跟你说，当初就我就不知道这个当初建这个楼的设计师，我不知道他怎么设计的。一进门就是一堵大墙，这墙里面就是厨房，而且两个卧室在两边，它等于是几乎这个屋没有一点点的采光。 嗯， 中间一个就是一个卫生间，就是一个厨房， 嗯， 一个庞大的厨房把这个整个房间内全给堵死了， 堵死了。 啊，然后你得绕过厨房，你才能进屋，就那么一个概念的房子。 嗯， 然后当时我们去了以后，这个设计呢，就是我带了设计过去以后，设计看完了以后就直接，我首先第一个我就问他。你什么需求，那个业主就告诉我，宋老师就一个需求，你把阳光给我带进屋来， 对，让它亮堂点， 你让我亮堂点。另外一个就是宠物空间 、 这个空间一定要大，所以最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哎呀非常好，给它设计出来的非常好，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把缩小，把它那个厨房缩小，又有阳光了，其实把它宠物间也给它做开了。 嗯， 我觉得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坐在屋里你想不到，因为什么，你哪该拆哪不该拆你都不知道， 或者哪能拆你， 对呀，你怎么能把它呢，但是他们懂一个承重墙啊，不是承重墙啊，进行一拆这样做，非常好。 对，说到这个墙啊，也多说两句啊，那天也是在我们的听众群里的有朋友就问到说，这个我们家邻居或者说我们整个楼啊，大部分人都把那个小半朵的那个承重墙给拆了。 嗯， 然后后来在群里就一直在问说我也想把它拆掉，后来我们包括我在内啊，还有群里的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不能拆，因为毕竟它是承重墙，而且尤其还看在哪儿，尤其是那种老房子啊，如果它是在阳台上，是要压楼板的，可能现在没出事儿，那万一一出事儿，那就不是小事儿， 没错。 所以说您不能看人家，就是您自己家里先保证安全，知道吧？所以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一定要让设计师和好好的去给您看一看啊。 承重墙嘛，它是有一定重量压在它的身上的，你非要把它动了拆了。那是不对的，那肯定是不行的，承重墙一定不要动的， 没错啊。这个所以希望大家能这方面能听点话， 是是， 这涉及到人身安全的问题， 没错没错， 对对对啊。 嗯， 我们这边有朋友说11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挺好的，挺好的， 好啊， 这个季节很 好啊，非常好， 秋高气爽， 对对对对对，特别好。 好嘞，另外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这个想踢脚线。 嗯， 有朋友问到说啊，现在家中选踢脚线了，就想问一下，首先一个是踢脚线都有哪些材质，还有一个是我一定要选踢脚线吗？我不选行不行？ 也可以啊，踢脚线因为它是分类走的，比如说你贴瓷砖，那么我们那个踢脚线一定是瓷的，你要选木板，选木地板，那你的踢脚线一定是木地板的。 嗯， 那么这两种没有什么特别现实，也特别大的一个关联。如果我们选择木地板的话，那我们的踢脚线无外乎就两种，一种是复合的，一种是实木的，一种是实木复合的，都有。 踢脚线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防止踢一下或脏。 其实所说的是踢脚线防止踢一下不凸啊，它有一个，实际上我们的地板铺上去，它要有一个往下稍微延伸一点的一个衔接点。就像我上次看了一个业主家，我就跟他讲，我们大家都在说背景墙，你说有的时候你是做了一个背景墙，但那个背景墙做完了以后和你整个房间格格不入，你倒不舒服啊，偏偏的多出来那么一个 不伦不类的那样的一个墙，踢脚线就是起这样的一个作用，稍微延伸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踢脚线一定和你的地面是协和在一起的啊？就会感觉到屋子内很舒服。 嗯 啊，主要是这个原因。其实你要真正，当然也是会这个起到一定的作用。你擦地的时候啊， 对， 你要不你老怼墙了，就怼了墙上了， 对， 也有那么一个作用啊。 所以就是这东西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装修呢有一个惯性的原理，就是大家觉得说一直都是这样做的，那我也要一直这样，其实也不一定， 不一定， 对吧？就说如果你跟你自己需求，你自己喜好，那有些我觉得有些人就说我不喜欢踢脚线，我就说踢脚线太难看，那你可以不弄，你可以找一些其他的方式让它显得更好， 可以啊，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没有说一定非得怎么着。 对对对，材质方面呢，就是瓷砖就是瓷砖，没别的，就是踢脚线的瓷砖，各种颜色的。 嗯， 你要是木地板的话，那就是一个强化复合和那个实木踢脚线啊，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 嗯啊，我们这边那天呢也是有朋友说来问啊，就关于这个窗户的一些问题，因为咱们正好也是请了一位专家来讲了讲关于这个断桥铝啊窗户的事儿哈。然后有我朋友就问到说这个窗户里面的这个隐藏项太多了呀，说有的商家就收，有的商家就不收啊。按说其实有些东西是不应该收的啊， 是是是 啊，所以这个简单的跟我们说两句吧，比如说哪些是包的 窗户呢？实际上来讲，我跟你讲，立杆和圆的一定是他要收费的，就是立杆立起来的杆。其实我们虽然是这么一说，老板你有的发懵，哎哎，你想那立杆什么立杆？我跟你讲，家里立杆多了，你像你阳台上包的话，我现在能脑子里能算出来的最少一根、两根、三根、四根，有的拿四根立杆，就立脚的立杆，基本上他们是收费的。还有一个，你要做圆形的立杆，它一定是要收费的。隐藏纱窗它是要收费的。像这些它是要收费的。啊，像包括它按正常的来讲，就是这个窗户，我给你做出来的这个窗户是正常的价格范围之内的。那么你只要是和窗户和窗户之间连了的那个立杆，它又是单独收费的。 嗯 啊，其实老百姓懂这个就行了，你明白这个了，你就可以跟他去谈。就当他跟你们家设这个整个，他会告诉你一大包的价格做出来的，但是一定要会跟他去谈， 看看他里边细节到底哪些是哪些不是， 对， 让他写清楚。 对。 好的，我们由于时间关系，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啊，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装修方面的事儿。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字，听声， 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我们来说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我们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啊，就能找到我们。那今天我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专家啊，也是北京电视台居家卫视的专家，同样也是我们节目组的专家哈。另外也是我们过两天会开始的这个陪同装修计划的我们的陪同师，也是我们陪同专家宋金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听众们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厨房啊，厨房去了，正好看到有问厨房问题如果有装修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先进入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大家有问题可以尽管的这个提出来，一会儿请宋老师呢给大家来回答。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近期呢准备装修换房的王女士的选择了这个家居独家定制，这样做呢可能觉得比较省事儿，也很搭配啊，王女士这么觉得。后来呢她就说啊，说在今年五月的中旬准备装修房子的时候，本来打算呢自己去买家私，但是逛了几圈这个市场发现啊，说大家都比较的推崇这种定制的大家居，就所谓这种一站式搞定哈。而很根据这个记者了解啊，说最近几年全屋定制呢在家居行业是崭露头角之后呢，一直处在这种持续升温的状态，已经成为了一个潮流的风向标。 其实这个和大的一个趋势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目前可能在北京，可能从现在开始到往后，可能毛坯房会越来越少，那种简装房就是政府给你的这个房也可能要出现一种简装的房子了。那么简装房以后呢，可能老百姓就我就不用装了，有可能就不用装修了，但是你家具没有啊，你要家具要用的，所以说就形成了一种今年，尤其今年可能慢慢会形成这种家具的一个大风潮。但是定制家具呢又可能对于老百姓更接近了一步，就是更人性化了一步，就是你可以有想法我来帮你做，就形成这种状态了。 对，因为这个也是慢慢的这种各种大家的一些需求吧。 对， 就跟橱柜一样啊，就是每家每户其实都不一样， 没错， 然后每个人的需求点 点也不一样，对吧？那你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点，然后整体去给您做一个东西的话， 对， 就像刚才说的，一个是风格更加统一， 没错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哎，能完全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因为有以前这种没有定制的时候，我只能找合适的这个，比如桌子啊、椅子呀、啊，那没有怎么办？那我就凑呗，但是就又不好看，是吧？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空间，定制本身就能让你家庭的空间，所有的空间都能有效的利用，如果我们买的就不可能有那么合适的东西啊。 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啊，就还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定制家具呢，大部分还是木质的， 是的， 这时候一定要关注环保问题， 对 吧？而且以前我们就说过，我们要在整个屋子里呢有一个环保的大概一个预评估的事儿， 没错， 你有一个度啊，就不能说我这一个屋子里头我所有的定价我全是木质的，我地板也是这个是吧？木质的，然后吊顶我还用这个木条纹吊顶是吧？这一下子就会超很，虽然它都在国家范围之内，但是您整个这个屋子承受不了那么多，那不就超了吗？啊，所以这点大家还是要注意。 因为现在目前慢慢的可能也有些新型材料在出来了， 对对对， 也是有的。现在新型材料都有纯环保的那种全屋定制的，像铝制的、不锈钢的都有了，现在都有了。 对， 定制呢，可能更多的要看它的一个是它的，首先一个你选择风格吧。你的风格确定下来以后，要看有还是那句话，环保要看它的环保指数。 环保非常重要， 特别重要， 真的是非常重要。好的，我们来关注第二条信息。零售模式呢已经发生转变了，来到每个人的身边啊，只是目前各企业或者是各个品牌呢，在此方面的探索程度不同。目前来看，陶瓷行业呢还没有哪家企业或者是哪个品牌在新的零售模式取得很好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零售模式的这种转变已经成为了当下主流，一切围绕消费者展开的销售行为一定是符合未来发展的。 我们这两年来讲有很多的，你看特别现实的，我就不提谁家的名字了，异军突起的有好几个，就是瓷砖类啊，瓷砖行业有异军突起了好几个，但是我也都认真的去琢磨过他们。我个人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营销方案，营销手段，他的营销手段从根本上进行了一个改变啊，这样的话就是可能会更好一些了。我们零售嘛，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要有一个营销的方法啊， 对， 你营销的手段是至关重要的。 对，你看现在都有这个瓷砖设计师了，是吧？ 对啊，他们你知道他们真是公司里养了很多的，就专门的就是做这种营销设计的，专门为你的家庭来制作的这种营销设计方案，所以说老百姓就可亲度就比较大了。 没错。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啊。由于现在建筑的气密性越来越好，使得建筑物自身的通风能力日渐减少，家里的灰尘呢、甲醛呢、二手烟等异味呢，很难正常的排出室外，给人体造成极大的这种危害。于是新风系统就进入了建筑装修市场。而在智能化的时代，随着环境和空气的一些问题吧，这个新风系统重要的更是这个随之大幅而生了这个重要性。 这是一个趋势， 这 个没办法，因为我们室内的空气净化，它只是把你室内的空气进行净化，新风呢，它是把室外的空气引到你的家里面来进行一个净化，是完全不一样。一样的，我个人觉得这是趋势。 趋势，对， 这是趋势。 建议大家二次装修的时候，由于现在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把新风一定要列进去。 对对对对， 非常必要。 对对对，尤其是在北京现在目前这种大的空气环境下，有装一个新风是完全不一样。 没错啊，当然这个毕竟它的形式很多嘛，有走管子的是吧？还有很多说我这已经装完了忘了，那也有窗式， 有窗式的 对吧、 啊？ 然后也有很多的，所以还是可以安的。 是 对。来看第四条信息啊，厨房电器呢虽然发展很快，但在实际使用中呢还是有所不足，国人对于厨电这个舶来品的认识呢还是比较的浅，特别是在家庭应用当中，很多的功能并没有发挥出来。看来这个厨电跨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啊，需要这个举各方之力，从产品啊、文化、装修啊、设计啊、餐饮等各个方面来进行推进，才会从根本上来发挥厨电产品在国内餐饮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他说的一点错没有，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烟机灶具这块这种电器类的话都是一舶来品，其实我们真正的自己按照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自己生产的现在没有啊、也有了，现在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现在已经有了。所以说一定要有你中国的特点的东西，煎炒烹炸这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那油不开都不下葱花这也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所以很多东西一定要你要根据你中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来做这种东西。现在大市场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概念就可以了。这个抽走油烟的过滤系统就两种，一种我们叫过滤系统啊，一种叫油烟分离系统。只要我们选择油烟机的时候，你根据你不同的 啊，就是你，我可以选择油烟分离系统，我也可以选择油烟过滤系统， 嗯， 就可以了。这个是个很大的话题，说起来就非常长了。 对对对， 这个，嗯， 好，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装修呢，本来是件开心的事儿，但是遇到不靠谱的这种包工头也好，或者说对工队也好啊，就扎心了啊。这个市民的文先生呢，委托了好朋友啊，甄先生为他家进行一个包工的一个装修，没想到房子还没装完，甄先生就撒手不管了，留下了一份十几万的高价定制家具单，让这个文先生十分。 这太可怕了。其实现在没别的办法，我跟你讲，就赶紧去找一家装饰公司，找一些正规一点的装饰公司，可能费用上稍微高一点，因为装饰公正经的说正式的装饰公司是很不愿意接这样的活的。 对对对， 找一家赶紧继续往下做，因为你定制的那套家具人家要进场了，你的装修还没完呢，那怎么行啊？ 嗯， 就赶紧往下做吧。 没错啊，所以呢，就是装修当中确实有很多事儿啊。 是， 当然我们也希望一会儿跟大家说啊，我们这未来的这个陪同装修计划，其实也是解决这种问题啊。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关于装修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东莞北京说，我觉得装修啊，无论是自己想的多全面，装修完了总会有一些欠缺之处。 对， 所以说呢，这个到时候比如说要是这个是吧，像宋老师这样能帮我们去就是去关注这个事儿哈，这个就能很多的问题就能解决啊。 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咱们台里面你们准备走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哎，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其实我们说实话，我们的并不是说要把每一个装修的人都把他最后培养成一个专家呢，没有必要。但是最起码的来讲，是什么样的人你去做什么样的事儿。我们就前一段时间我去了这个大概有那么七八户了，七八户以后，哎呦，那种反响太大了。我觉得真的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事情，就是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是我们认真的来帮助你来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了。我们每到一个业主家，不一样的，有的是二手房的，满屋子家具的都有，有那个是新房的。其实你知道新房的，我们在做这种陪同式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连你的房屋验收都做了，因为你新房拿钥匙嘛，进来以后你的窗户是否是合格的，门是否是合格的，墙面是否合格啊，拉毛合格吗，那个截距的间距和墙面的间距是否是合格的，哎，我们都帮你来看了。你看我们前两天去的那一户特别有意思，他买的是个别墅，是在那个房山，大概是200多平米的一个别墅。当时这个开发商跟他说的是卖你一个200多平米的别墅，地下室送你一个200多平米， 火， 就是你楼上多大我楼下送你 多大， 就送给你的。业主听了那美，我说赶紧就去买了。买完以后，等我们到了以后就看那房子，他那个业主又就特别特别的怨声载道，说你看宋老师，他说200多平米的房子送给我了，还送我地下一个200多平米。我说非常好，我说那咱们到地下看看去吧。看不了，我说为什么呀？封死了。我要想要去弄那个200多平可以，我自己在我的房间里头打个洞。 哦妈呀！ 得打下去。我当时我们就懵了，你知道，就是后来我们就看，对，我们就看他的那个，开发商给你的理由是验收完了，你让装饰公司来打洞就行了，验收之前是不能看的。最后没办法，领着我们就从电梯绕下去，绕停车场，那么绕到那个房间里去看。所以我就觉得有很多的东西真的是完了，我们的设计也非常好，就给他出了一套，准备给他出一套方案，就按照他的这个房间格局来做。因为有些东西说实话，我们就觉得什么呢，无助，就是很多的业主他真的是无助的，他并不懂这里面的很多的事情，他是无助的。但是有你装修陪同师在，无论是我们选择装饰公司，无论是我们选择主材，你看我们前几天去的那一家，还有一家就是一个老人来住，80多岁了一个老人，他住，你说从这个家人来讲就不知道，说我就是一个老人来住，而你们几乎还不在身边，我们偶尔的来，他说宋老师，我们怎么能够就是能够避免很多的事情，因为老人嘛。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给老人的一些多功能化，包括我们的厨房，包括我们的卫生间，包括我们的地面啊，多为老人去想一想，多按一些那些扶手啊，包括我们的卫生间里面完全多按几个扶手，那个没关系的，包括我们的厨房多按几个扶手，包括我们的地面尽量用一些防滑的垫子，甚至我还给他出去，因为他房间很大，一个100多平米的大四居，非常大。我说你们这个完全可以怎么样呢，就养成一种习惯，你比如说在卫生间在我们因为老人要自己洗澡嘛， 卫生间包括厨房，我说你完全可以做一个那种铃的那种状态放在你的客厅里面，哎，在那里边，哎，应急铃，应急铃你搁在那个厨房一个，你搁在卫生间一个，你搁在你的这个就老甚至老人睡觉的房间一个，因为家里也经常老有人嘛。我说其实你们有时候老人你们家人来回来了聊天，老人不愿意聊，老人可能我洗个澡啊，我上到洗手间啊，不舒服的时候顺手就按一下铃，我们不就听到了吗？ 嗯， 所以这些小小的细节，你针对什么样的人群，我们来去给他做一个这样完整的一个设计，就是严格来讲就是他们想不到的我们替他们想到。 嗯，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陪同式的最根本的东西。 没错没错啊，那这个呢也算是我们节目啊今年的一个大的一个计划。 太好了 啊，对，除了刚才说的装修陪同计划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维修季。这个维修季呢，因为之前我们其实做过啊， 做过是吗？ 对，就是一些比如大家家里有什么样的需要，电器也好，家具也好，还是说这个装修的一些小毛病啊，这个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免费去给大家维修的，因为很多都是专业人哈来一下 特别好。对对对对， 但是呢作为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我就有时很难。 我前一段时间就碰见过这么一个事，就是一个博士后两口子， 嗯， 也得打电话，夜里给我打电话说宋老师，明天您现在有没有时间？我说我太晚了，我可能过不去，明天你一定来。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家你看这个烟机啊，我开开以后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直这声音，这声音太可怕了，我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出来的，不敢开了。后来第二天呢，我就安排这人就过去看了，其实哭笑不得。我跟你讲。就掉了一个螺丝，那个螺丝掉在了那个储油槽里面，储油槽的角落里面掉了一个螺丝。 那一吹风 的 肯定就 它震荡，就震动，就这个机子开了以后震动嘛。小螺丝很小，在那个震的挨钢板吧，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它老响。你就把它拿起来再拧上去，就这么简单的事。后来所以那个博士后就说：“哎呀，这真的就是你做什么，哎，你隔行如隔山，你是这行业的，可能一看就明白了，不用说就明白了。 没错， 真的是这样的。 没错 啊， 所以呢，我们这个今天节目会做两个这样的大事儿啊。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比如说您一个是需要我们陪同啊，需要我们的专家给您， 他们是在台里报名是吧？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台里报名的，一个是通过我们公众号报名，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节目左右电话。85013710啊，大家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报名。基本上在下周吧，大家就应该听到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宣传。 哎呦，太好了！ 因为今天正好说装修的这各种问题的事儿嘛，所以今天也在这儿提前再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啊。 真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是就像我那时候老讲的，做了这么几年的装修大讲堂，我觉得老百姓太需要这样的人了。就是你，其实我们去了，你知道，我们就上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去那个业主两口子，就是站在马路边上来等着我们。特别兴奋，当时一见面以后就握着手，哎，你们来太好了，说你这样我就不用管了，我就不用去为这个装修去操心， 啊，等等啊，对， 无论是你的装饰公司的啊，包括你制定出来的方案，包括你的价格的体系，都有人来帮你审核，有人来帮你审，无论是我们的主材呢，我们有人帮你审，甚至我那天说，我说等我适当的有机会的话，我说我跟高二老师来商量，我们可以领着你们去探店，你们去告诉你们去如何来选择一个好的东西，其实我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这个，包括你价格是不合理的，我们帮你来做，包括你产品质量有问题了，我们帮你来做，你省了多大的心呢？ 没错， 你最起码的来讲，像这些的话，我们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做到前面了。 没错， 非常好。 这些呢，也是我们节目想做的一个公益活动啊，在这跟大家说公益活，我们不会和厂家有任何的这种 牵 连啊，所以呢，要一个公平公正的这种态度来去帮大家做一些。 其实就像包括说到了公益，我就觉得我们可能在选择商家的时候也一样，那你商家你必须得是，因为我们就在这行业这么多年了，你信得过的商家， 对， 你是好的东西我就推你的，你不是好的东西我就要灭你的，因为你像有些那骗人的那些商家，你多累呀，我真的能碰见太多了这样的例子， 对， 特别特别的多， 确实是啊。来，我们下面来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问题啊。比如说有朋友这个咪咪问到，说是老房啊，厨房去了这个保温层露出水泥墙，可不可以直接抹灰贴瓷砖？然后就说这个去掉保温层的话，厨房会不会冷？ 肯定会有影响的。那因为它有保温层的墙面，肯定是你的一个封口的状态。我们一般情况下有保温墙的墙，应该是有一个封的，有一个风向很大的一个状态。去了保温层以后，主要是你如果再安个暖气，我觉得应该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关键看你那个墙的那个承受风的力量大不大。 啊，是这样的，我们再露出水泥来了就完全可以了，完全可以做了。 对，因为啊，这个大家就我觉得您可以看个情况啊，比如说有的这个厨房，因为它是在稍微里面一点，厨房外边可能它有的是有那种小的这种小的小阳台似的，当然那个阳台也是封闭死的。 对对对。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这个阳台的这个保温层其实你可以去掉的，因为它是和里边那个厨房挨着，里边毕竟厨房里也有暖气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保温层说实话，它你弄开之后，它有那跟类似以前那种房子是那种泡沫塑料，就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 然后它两边可能都能有5公分的样子，等于说一下就能宽出10公分来。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嗯 啊，当然还是要看这个。 要看你的位置，哎，要看你这个位置，你是一个风口。 对， 那个就不一样了。 是是是啊，另外他说安吊柜说能不能结实，就不用再砌轻体砖了吧？他是说把那保温层直接在水泥墙上。安吊柜， 你首先是看你什么样的那个墙体是什么样的吊柜。如果你是轻体砖，你是轻体砖的情况下，那肯定就差一点了。 嗯， 啊，轻体砖就差一点了。 嗯， 要看你的墙面的结构。 墙面结构。 要看墙面结构。 对。 因为那个吊柜承重很大的。 嗯。 很大的承重。 对。 嗯。 然后东干北京说，刚才咱不说陪同装修计划嘛，他说，宋老师，我们百姓不求别的，只求装修是别上当就行了。 对。对，其实这是特别简单的特别朴素的一个想法，就是别上当就行，没别的。 没错啊。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赔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这个白墙啊，装修第二年就出现裂缝了。这已经是第四次重新弄墙了，说这次一年之后又这样了。这到底是出现在哪儿了这问题？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吧，可能更多的是多的。一个是你的基础，就是墙面基础。墙面基础是很重要的。就像包括我们，我就举个最俗点的例子吧。我们去到外面去粘一双鞋。你看那些那个给你修理鞋的这些工人，他一定是先拿那个锉或者砂纸把那打出毛茬来，打出毛茬来以后，然后我们再上胶，那样能粘得住。如果是净滑面是粘不住的，所以一定要看你的墙面的基础，这跟基础有关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如果真是上水泥沙子的话，上这层的话要看它的对比度，啊，要看水泥沙子的对比度，这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这 另外一个你还要看水泥的标号。 嗯， 这都有原因的，各方面原因的。对，水泥的标号、沙子的质量都能够造成 那 样。那 他这种情况就铲了重新刷吗？还有别的办法吗？ 你没别的办法，你铲了重新刷的时候呢，最好是让工人就贴一层那个牛皮布或者牛皮布，就那种贴一层那个可能会好，让它绷住。让它把它干了以后，把那个墙面绷住，就会好一点了。 所以像他这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就着不的这个问题的。 没有特别好的方法，你就啊，另外还要看它在什么位置，客厅是吗？他刚才说的是。 没说，就是家的白墙。 你要看什么位置，它跟位置可能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啊，也有关系，有关系跟位置。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看到那个墙的那个缝儿特别特别小，就一条小裂缝，有的时候其实倒没有关系。 没关系 啊，因为可能这个真的没办法的，它都会出现一点。但是如果说这个缝子很大，那肯定就不行了。 对， 对吧？ 一个是另外一个，还一个就是，如果真的墙面上出现裂缝的时候，就像刚才您说的那种小裂缝的话，买一个那个速干粉，都是可以自己处理的。 自己处理的。 但是如果一旦大裂缝了以后呢，首先你要感觉到一个，就是要摁一个你这个裂缝的左右，是有没有离弧的状态，如果有离弧的状态，那毫无疑问整个墙必须得拆下来了，如果没有，也一个很实的芯儿，就是一个它就是裂了一个缝，其实这个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没错啊。另外我们这边邓哥已经说我家是2000年的这个楼房，外墙呢是三个孔的那种轻体砖加水泥浇筑做的那种室内的保温层，可是一到冬天呢，室内墙面就长黑毛，说难看死了。这是什么问题啊？这个 墙面长黑，长 那还是保温，或者就是那个 保温层的问题， 或者是那种 你有渗，那应该要能长出这个，肯定是跟阴有关系啊，跟阴湿是 防水没有做好， 对你肯定是跟阴湿有关系的，那就是你的墙面或者你是红砖那种砖的，可能它吸水量大，然后慢慢的渗透到房间里面来长那种阴毛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你得找开发商了，你得找他们来看怎么来结构来 或者看看自己，比如装修的时候能不能再自己做一层防水， 做一层防水，对，能好一点，能好一点，能好一点， 会说卫生间中的这个换气扇啊，一打开就有那种撬砖的声音。敲砖是什么声音？ 敲砖的声音。 那敲吧啊，可能是敲吧、啊。 可能是他敲砖的声音。 怎么办？ 它可能是不是里边的有一个片儿有问题的？ 对对对对对， 或者怎样？ 对对对，换气扇，它那个是有一个换气扇，换气扇啊，里面有这样的结构的。其实这个你就找电器的，你去哪儿去来买来的， 嗯、 给他来过来调节、调一下就行。它里面应该有调的东西。 对，应该不是这个、本身那个有问题的。 不会不会有问题的、 对对对，反正我觉得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啊，这种问题挺多的、啊， 很多很多。 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不知道自己怎么办。一个呢是找这个自己。买东西这个厂家，让他去给你维修一下。 对对对， 另外一个，等我们过两天这个维修季开始了之后，下礼拜应该就能听到了我们宣传了、大家也可以来报名，在公众号上啊，留下您的一些电话呀，然后包括这个房子的大概位置啊，姓名什么的，然后包括您的一些比如说要维修的一些地方啊，告诉我们，我们到时候就会安排人去给您看一下。 是是， 啊、对、然后当然这个陪同装修也一样啊，就比如说您需要我们帮您做什么样的事儿，是帮您去提前我尽量建议。如果比如说需要我们做陪同装修的话，最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专家包括宋老师他都是特别有经验的、能从最开始的时候呢帮大家去把关一下，比如说可能有些问题、可能您自己之前想不到、就像刚刚您说的家里住的老人、比如说是不是我们在这些安全的上面 是、 是不是就应该加重一点这方面的设计， 是、 这样的话 你像我们前两天去了那个高老师，再多说一句，那个就是那个当时因为我们看完了以后，设计师用3天吧4天的时间出了一个草图给这个业主呢，后来就跟我讲说，宋老师说我们沟通还是少，就因为可能是不是再深部沟通一下，就是我真的把我的理念给他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经验方面的问题。后来我又跟这个设计师在说，我说你也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做一个房子，这个不要首先先谈到的是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买卖来做，你真的去为老百姓做一件事情，老百姓真的会感激你的，多去两趟，多沟通一下，人家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 对 对 这个是很关键的。 刚才不说了，最少得一个月的， 对，你得有这样的磨合，且磨合几次呢，得有这样的需求。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儿，明天见吧。 好，明天见。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